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燕子尖》。《燕子尖》的原剧作者是中国明代的阮大铖。阮大铖生于1587年，死于1646年，字吉之，号元海，安徽怀宁人。他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官做到兵部尚书。可是他一生品行不好，为世人不齿，但是他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精于词曲，重于戏剧实践，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共有11种传奇，传世的有4种，以《燕子尖》为代表作，一直脍炙人口。《燕子尖》写的是爱情故事，戏剧冲突曲折复杂，结构安排、语言运用都很出色。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燕子尖》，改写陈应忠、谢阳玲，朗诵陈阿喜。 在玄宗年间，京城长安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小巷深处一个不大的院落里，传出阵阵欢笑声。在一间洁净雅致的绣房里，明窗下并肩坐着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正笑着观看一幅刚完成的画。那青年女子就是这屋子的主人，她是长安的一名妓女，名叫华行云，长得十分美丽，不仅能歌善舞，而且精通文墨，称得上多才多艺。那男青年是茂陵才子，名叫霍都良，长得一表人才，不但诗文出众，还擅长绘画。他与华行云早就相识，情投意合。华行云有心从良，以身相许。这次霍都良来京城应试，因考试推迟，暂住华行云家中。一对恋人重逢，愈发恩爱。这天小雨初晴，流莺啼树，粉蝶过墙，一派春光，惹起了华行云红颜薄命的感慨。霍都良为了给他解愁，提议给他画一幅听莺扑蝶图。说着把华行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聚精会神运笔用色。不一会儿，画纸上就再现了华行云如花似玉的倩影。华行云见霍都良画的像那么传神逼真，禁不住笑着对镜自照，称赞道：“真像。”他忽然生出一种奇想，要求霍都良也把自身画在画像上，同自己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这个要求仿佛是随口提出的，实际上却是久久埋藏在华行云心底的愿望。霍都良理解华行云的心意， 随即在已经画好的那幅画上添上自己的像。他一笔一笔地画着，华行云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用自己的手和心描绘着幸福的生活理想。不一会儿，这一对情人便双双出现在画纸上，宛如连理枝并蒂莲。两人看着画像，不禁相视而笑。为了留作永久的纪念，他们决定把这幅春容图送去装裱。出人意料的是，这幅蕴含着霍都良和华行云无限深情的春容图，在裱画店装裱时，却不巧与礼部官员立安道送去装裱的吴道子的水墨观音像互换了。立安道将观音像送去装裱，是打算送给独生女儿丽飞云的。丽飞云姿色出众，精通诗文，是有名的才女。这一天，她和侍女梅香在花园里观赏春景，恰好家人把裱好的画送进来。丽飞云回到房里，吩咐梅香点上香，准备对观音像磕头礼拜。可是卷轴一打开，丽飞云不禁惊呆了，画上竟不是手持净瓶和杨柳枝的观世音，却是一个身穿绿衣的俏丽女郎，身旁还站着一位穿着红衫的英俊书生。侍女梅香看了也十分诧异，不由咯咯地笑起来。她说：小姐，你瞧，这画中扑打蝴蝶的女子多么像你，再瞧旁边的公子长得多俊秀，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丽飞云听了不禁双颊绯红，笑骂道：鬼丫头，不要胡说，看这女子腮帮上还有一点朱砂痣呢，再说一个女孩子怎能同书生在一块戏耍。到了晚上，丽飞云独坐灯前对镜自照，越看越觉得画中的女子确实跟自己相像。又想画像上的题款是茂陵霍都良写赠云娘装赐，为何这女子也叫云娘？这翩翩年少风流倜傥且画得一笔好画的霍都良又是谁？她困惑迷惘，夜里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同红衫书生一起在花树下扑打蝴蝶。第二天早晨，丽飞云起床后又把画卷打开仔细端详，她被画中一对情人的欢乐情景，尤其是红衫少年的风姿神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起笔来写下了一首《醉桃源》词。词的上片是：梅来犹是巧相关，锁窗春梦寒，起来无力倚栏杆，丹青错误看。这一派伤春之情表露了一个青春少女独处深闺的怅惘，一幅春容图点燃了她心上的爱情之火，她不可抑制地倾泻着向往幸福爱情的理想。下片是绿云鬓嵌红衫，莺娇蝶也酣，几时相会在巫山，旁儿画一般。把词写完，丽飞云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接下去写了署名：为屈飞云题。厉飞云写好了，又低低吟额了一遍。正在这时，忽然一阵风把词笺吹到窗外，而且竟被一只飞来的燕子衔走，箭也似的向远方飞去了。那燕子笺哪，带走的是少女厉飞云的一颗心。再说，自从春荣图被送去装裱，霍都良和华行云盼望能早点拿回来，以便朝夕观赏。不料取回来的竟是一幅观音像，这意外的事把他们弄懵了。霍都良摇头叹息说：尽管这幅观音像是吴道子的真迹，出于名家手笔，毕竟代替不了凝聚着我们爱情的春荣图。春荣图啊，春荣图，不知你落到了谁家。华行云也十分懊恼。过了一会儿，华行云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换来的是一幅观音像，就供奉起来，求菩萨保佑我们早点找回春荣图吧。第二天，因为丢失了春荣图，霍都良心情烦闷，便去曲江堤上散心。他信步走到曲江堤上，只见池中碧波荡漾，堤上花树环舟，景色秀丽，春光如画。霍都良顿时忘却了烦恼。忽然一只燕子飞来，在霍都良头上盘旋。他仰面观看，只见从燕子的口中荡下一片红叶样的东西来。他拾起一看，原来是一幅四周镶有红边的笺纸，上面写有几行蝇头小字，字迹娟秀，清晰可辨，是一首醉桃源词。从词意来揣摩，分明出自一个闺中思春少女之手。绿云鬓嵌红衫，莺娇蝶也酣，活生生地再现了听莺捕蝶图的图像，显然又是得到春荣图的人的手笔。霍都良忍不住先看了看词笺结尾的署名飞云，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继续将词读完，读到旁儿画一般，霍都良不禁想，难道世间还另有一个面貌像华行云，也叫云娘的女子吗？霍都良困惑不解，却被写词女子流露的对自己的爱慕之心所感动。拾到燕子笺，更激发了霍都良尽快找回春荣图，见一见这位多情女子的迫切心情。霍都良拿着燕子笺赶回去，兴奋地对华行云说：春荣图有下落了，快去找吧。华行云仔细地看了燕子笺，既高兴又纳闷。高兴的是春荣图有了线索，纳闷的是为什么会有另一个面貌像自己又叫云娘的多情女子。他说：霍郎，这燕子笺来得不易，你好好保存着，待考完试再慢慢寻找春荣图吧。正在这时，霍都良的好友鲜于吉派人来告知，说礼部已出告示，明早就要进场考试。于是霍都良只好同鲜于吉一起先去应试。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礼部官员厉安道，他秉公行事， 纪律严明。为了防止考生会同考官，规定试卷上只写字号不写姓名。霍都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文章写得十分顺手。鲜于吉呢，他不学无术，考试时窘态百出。这个鲜于吉考试前就想找人图谋舞弊，现在反复寻思，觉得只有与考得好的人调换字号，才能移花接木，如愿以偿。他深知同乡好友霍都良文才出众，金榜挂名，十拿九稳，如能探得他的考卷字号，请人通关节同自己的考卷字号调换，就可大功告成了。霍都良出考场后，第二天早晨又将场中文章善写了一遍，因连日劳累，不觉头晕目眩。华星云请来曾给自己看过病的女医生孟妈妈给霍都良看病。孟妈妈一见华星云不禁一愣，想起了前天在礼部官员厉安道家给厉飞云小姐看病的情况。那厉小姐因为画像互换错收了一幅春容图，恍恍然思念画中的红山书生，不觉害起了病。当时孟妈妈就觉得画中的女郎有些面熟，现在才知道就是这位华行云姑娘。见到霍都良更使他惊异，他想这不就是在厉府见到的春容图上的红山书生吗？孟妈妈试探地问，你的病恐怕是一幅画引起的吧？霍都良见他画出有因，急忙追问，孟妈妈就将去厉府看病得知厉小姐见到春容图引起伤春的事叙说了一遍，又说这画上的绿衣女子就像你华云娘，那红山书生和霍相公简直没有两样。霍都良说，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很多，怎能肯定就是我？孟妈妈说，画上写有11个字的题款，茂陵霍都良写赠云娘庄次，这可不假吧？霍都良和华行云这才相信春容图确实落到了厉飞云小姐的手中。孟妈妈接着又说，听梅香讲厉小姐对霍相公很有情意，待相公高中后，我去说媒讨杯喜酒喝喝。华行云连忙岔开说，做媒的事不敢劳动妈妈，请你婉转说与小姐换回我的那幅春容图吧。孟妈妈说，没有凭证厉小姐怎会相信？霍都良说，前几天我在曲江堤上曾拾到燕子衔来的一副瓷笺，今天看来是厉小姐写的，你就拿去做个凭证，先换回春容图，再将水墨观音像送去，如何？孟妈妈说，也好，可是厉老爷吩咐过现实还不能去厉府走动，待发榜后再去换画吧。为了表示感谢，华行云拿出一只金钗送给孟妈妈说，换回春容图来再加重谢。春容图有了下落，华行云好不欢喜，他在观音像前焚香礼拜，祝福货郎身体早日康复，祝愿他早登榜首，青云直上。霍都良听到他的祷告，大为感动，也跪在观音像前发誓，我霍都良 如果日后功名有份，就与华清云夫荣妻贵，永不相忘。正当他们沉浸在相互爱恋的欢乐之中时，一个阴谋正在酝酿进行之中。鲜于吉凭着好友的身份，以关心考试的情况为借口，已向霍都良套问到考卷的字号。接着他用钱财买通了有关人员，与霍都良调换字号。做贼终归心虚，他和霍都良既是同乡，又担心事后被霍觉察，败露了阴谋，不好做人，于是又反复思量对策。他忽然记起在华行云家曾听到霍都良、华行云托孟妈妈以慈间为凭证向丽飞云换回春荣图的事，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只要给霍都良加上勾引丽小姐向主考官私通关节的罪名，就能迫使霍都良逃离家乡。鲜于吉心狠手毒，随即买通了两个差吏，捕捉了孟妈妈，搜得了瓷笺和金钗作为物证，去华行云家中恫吓。差吏叫嚷着要捕捉华都良，鲜于吉在一旁还假作好人，除了要华行云拿出钱物外，他自己还掏出一些银子送给差吏，劝他们让霍都良逃走。霍都良和华行云在这突然的打击下，一时有口难辩，只得难舍难分的告别。他们不识鲜于吉的真面目，还感谢他的关心和帮助呢。霍都良逃走后，华行云日夜思念，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的叛军已攻破潼关，直抵长安，玄宗皇帝西逃，京城大乱，华行云带着观音像和霍都良考试的文稿也随着难民匆匆逃亡。途中难民们被乱军冲散，华行云举目无亲，独自在荒郊哭泣。无巧不成书，利安道的夫人在逃难中也与女儿丽飞云失散，在寻找女儿的途中巧遇华行云，因飞云和行云两人相貌相似，丽夫人把行云误认为是自己的女儿飞云了。弄清真相后，两人便结伴同行，不久与利安道相逢，他们就将华行云收为义女。丽飞云在逃难中自知生死未卜，不胜凄凉，不过他觉得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这幅春荣图，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命运已和红山书生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希望能奇迹般地和他相逢。丽飞云逃难途中遇上了孟妈妈，一齐被天雄节度使贾南仲的部下收容。贾南仲认出丽飞云就是他童年好友利安道的独生女，就将她收为义女，同时也收留了孟妈妈，让她服侍丽飞云。霍都良逃离长安，投奔昔日恩师现任千阳县尹的秦若水。秦若水因霍都良文武全才，将他举荐给贾南仲。霍都良因为害怕春荣图燕子间的事受牵连，改名变无忌，在贾南仲帐下任职。霍都良建议贾南仲写密书给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要他杀掉安禄山，立功自赎。此计果然奏效， 安禄山的叛乱基本平息，霍都良被升任参军。贾南仲见霍都良不仅年轻貌美，而且精通文韬武略，十分喜爱，决定将义女丽飞云许配给霍都良。霍都良推辞说，我已与一位曲江女子订有婚约。贾南仲劝道，长安乱后不知此女是否还在人世，你就不要推脱了。霍都良无奈，只好答应，被贾南仲招赘为婿。洞房花烛之夜，霍都良见丽飞云面貌酷似华行云，非常诧异，心里想，难道世上竟有两个相貌相同的人？丽飞云见到霍都良也觉得面熟，仔细一想，他不就是那春容图上的红山书生吗？可是转念又想，他为什么不叫霍都良而叫卞无忌呢？第二天，孟妈妈拜见新姑爷，才解开了这个谜。丽飞云取出了春容图，霍都良拿出了燕子笺，两人相视而笑。至此，丽飞云如愿以偿，和霍都良美满地结合在一起。安禄山之乱平定后，外逃的官员先后回到京城。贾南仲带着丽飞云和霍都良来到丽府，好友久别重逢，离散的亲人合家团聚，真是悲喜交集，感叹不已。正在这时，堂官传来皇上旨意，先于吉革去状元，交法司严办，所缺状元仍归霍都良，即行查补。贾南仲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李安道就将鲜衣集徇私舞弊、骗取状元的事说了一遍。原来此事已被华行云识破，华行云用保存着的霍都良的考场文稿做证据，恢复了事情真相。李安道此刻正在为找不到新科状元霍都良而犯愁。一旁的丽飞云笑道，爹爹，你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于是他又将前因后果细细说了一遍，大家惊讶不已。父女叙话，丽飞云听丽安道说收养了一名义女，急着要见见面。华行云一露面，堂上又一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场面。霍都良扑上前去和华行云抱头痛哭起来。霍都良当众说明，她就是往日与自己订有婚约的曲江女子。一个晴和的天气，课堂里一边挂着观音像，一边挂着春容图，霍都良、华行云、丽飞云对着观音像礼拜，对着春容图观赏，燕子呢喃，绕梁不息。他们一起笑着对燕子说，燕子啊，燕子啊，多谢你作美，只是如今这词笺收藏得牢牢的，再不让你闲去了。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明代作者阮大铖的作品《燕子笺》。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